也蔷薇，相信了你的承诺，让爱蒙蔽我的眼，在那河的光线照不亮心的那边，背叛的终点线索已那么明显，你的爱是欺骗，我在一千零一夜守着错误的钱，真相似独自蔓延，心被炸得出血，你和我的爱之间主角是背叛虚伪的表演，在塞纳河上的谁还能被爱纪念，凋谢最红的玫瑰，眼泪化作塞纳河水。